糖果换泥巴。糖果换泥巴，有这样的事儿吗？小朋友一定会说，假的假的。是吗？糖果多好吃，谁愿意拿了糖果去换泥巴呢？可是真有这么一个人，把一旅行袋的糖果倒出来，把泥巴装进去带回了家。这个人就是科学家侯光炯，侯爷爷。他是研究泥巴的专家，把泥巴当作宝贝呢。有一回，侯爷爷乘飞机，路上飞机在一个地方停下来，让乘飞机的旅客休息一会儿再往前飞。侯爷爷的女儿正好在这个地方工作，就赶到飞机场来看侯爷爷。他还带了玲玲一起去，这个玲玲就是侯爷爷顶喜欢的小外孙女儿。侯爷爷下了飞机，看见玲玲，心里可高兴了，亲亲她的小脸蛋，又摸摸她的小脑袋。玲玲搂着侯爷爷的脖子，对侯爷爷悄悄地说， 外公，妈妈说的，您跟我一样爱吃糖果，是吗？瞧，妈妈给您带什么来了，一旅行袋的糖果，装得满满的。 侯爷爷听了，呵呵呵地笑起来，玲玲也跟着咯咯咯地笑起来，大家看见他们那个高兴的劲儿，也都笑了。这时候，侯爷爷一眼看见前面有一棵新栽的树，树根堆着一堆红颜色的泥巴。啊，侯爷爷看见泥巴像看见宝贝似的，赶快跑了过去，盯着那堆泥巴瞧了又瞧，还对那堆泥巴说起话来。 旁边的泥巴都是湿淋淋的，可是你这红颜色的泥巴为什么又干又松呢？ 这时候，玲玲跟着妈妈也走过来了。侯爷爷抬起头，正好看见他孙女拎着一只旅行袋，糖果装得满满的。 你快把旅行袋给我。 侯爷爷接过旅行袋，拉开拉链，哗啦一下，把糖果全倒在地上，笑着对玲玲说， 你这个馋猫，糖果留给你吃吧。 你这是怎么回事呀？ 我不馋，我不要。外公，这些糖果是妈妈送给您的。 玲玲说话这会儿，侯爷爷捧起那红色的泥巴，就往旅行袋里装，装着装着，把旅行袋装得满满的。 啊，满满的一袋糖果换成了满满的一袋泥巴。 玲玲眨巴着眼睛，她弄不明白， 外公不是跟她一样喜欢吃糖吗？妈妈带了她上食品商店，挑来挑去，买了这么些好吃的糖果，外公怎么不要了，倒是带了些泥巴回去呢？ 玲玲心里想的，让侯爷爷看出来了。侯爷爷笑眯眯地对她说， 好孩子，你不明白吧？你想想，红苹果、甜西瓜，还有谷子呀、棉花呀，许多许多东西都是从泥巴里长出来的。 可是外公，您又不是农民伯伯，您为什么把泥巴当宝贝呀？ 玲玲的话没说完，叮铃铃铃，飞机场的铃响了。飞机马上要起飞了， 这个问题让你妈妈回答你吧。 侯爷爷拎起满满的一袋泥巴，上飞机去了。玲玲在回家的路上问妈妈， 妈妈，外公让您说，他为什么把泥巴当宝贝？您说呀。 妈妈告诉他，外公把这些泥巴带回去研究，好让泥巴长出更多更好的东西来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